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八月并头， 八月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八月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包脚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许冠杰的《财神到》。哎呀，快到年底了，而且在十二月份又是各种各样的节日，像圣诞节呀、元旦啊，都是需要花钱的地方，包括这个过年的时候送一些红包啊、礼品啊什么的。你看看这个《财神到》的这首歌，真的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这首歌啊，同时也祝福大家能够在年底的时候拿到很多很多的奖金，能够赚到很多很多的钱来照顾自己的父母，来给自己的小朋友们包红包啊。好的，下面这首是来自邓紫棋的 Where Did You Go， 一起来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 曾看着同星空，寒鸟吹风，寒日出得心动，曾与日前一起，傻傻讲起，人爱到下世纪，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炒身退隐不再亲近，独自苦等，仍然空等，难从对人看着电话中短信，听着录音的海上，昨天的你那天才知。I'm telling you baby where did you hide， 幸福都未被能解， Where did you go， 手手都搞不碰到， oh, oh, 我在每夜子夜狂想， Where did you go， 而这夜月光中，在电影中，在莲花都等我，似蜜甜的心，令你开心，为何有骤降温，怎么你一下子抱紧，却一下子转身不再亲近，独自苦等，仍然空等，难藏女人，看着电话中的信，听着录音的口信，昨天的你那天再接近，

来自郭富城的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啊，叫做《动起来》。这个冬天真的应该动起来，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我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说话的时候还一直在动着呢，这个腿一直在动着呢。虽然说有空调，但是有时候实在太冷了啊。来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郑秀文的《独一无二》，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继续来听到的是郑秀文的这首舞曲《独一无二》。随着这首独一无二，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也就是从12月11号到17号的天气情况啊。那么本市大部分的时间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冷空气的影响呢，11号的白天和15号到16号有这个3到4级的偏北风啊。11号的夜间，也就是今天晚上的西部山区会有零星的小雪，14号的西部和北部山区会有小雪。另外呢，本周的气温较上一周呢是明显的下降了，预计是在白天最高气温在0到5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到0下8到0下5摄氏度。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不然你要怎么样》。 你偏偏忘忧

我非常喜欢的歌曲来自 Beyond 的《冷雨夜》啊，那么同时来为大家插播一条好消息，也就是我们北京到布里斯的这个航线啊已经开通了，而且呢票价是最低到1000元人民币，那也就是说朋友们在元旦的时候可以尝试着直接从北京到布里斯班的航线啊，直接去这个澳大利亚去玩一玩，可以便捷的前往黄金海岸、圣灵群岛等等这个昆士兰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蔡琴的《外婆的澎湖湾》。 脚印两杯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哇，李

我记得他之前的一些影视作品真的让人是难以忘怀，因为确实是太美太漂亮了，而且在网上也很多人都在说啊，那个年代的那些港姐啊，包括演员啊明星啊，确实是没有经过任何的雕刻，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修饰啊，就是那样的天然自然，非常的漂亮。好的，下一首是来自孙燕姿的《眼泪成诗》。 我已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早已轮回。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眼泪成诗》。好的，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屠洪刚的一首传唱率比较高的歌曲啊，叫做《精忠报国》，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愿守土不开疆。 山北望，龙骑骏马，长嘶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二十年中横剑谁能相抗，恨与狂长刀所向，多少束缚忠魂埋骨他乡，可惜白丝保家国，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八匹难取人北望，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后，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首屠洪刚的《精忠报国》应该算是 KTV 的必点歌曲之一。当然不是我唱了，因为每一次聚会当中总会有一些这种非常爱唱高音啊，包括这个气息量比较大的朋友啊，他会点唱一首这样的《精忠报国》哈。下一首是来自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来送给大家。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